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是北京时间的8点06分哈，这里呢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今天非常高兴又跟月月搭档的涛涛。 是的，是的，我们又相见了哈。那每天呢，我们都在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在我们的频率当中，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和您相约，通过我们音乐的方式来一起嗨起来。 是的，我们也有两种方式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第一种呢，大家可以去到一直播来搜索我们这个活力982的这个官方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直播的画面了。 嗯， 那另外呢，就可以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只要各位哈，我们现在其实更推崇的就是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 是 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每期都会请到重量级的嘉宾哈，而重量级的嘉宾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好听的音乐。那在分享音乐之前呢，还是同样的，因为马上就要到来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 是的 啊，那这个日子呢，就是6月26号，6月26号，各位记住了吗？6月26号哈，那在这一天为什么说特殊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的生日 啊。嗯， 所以说在这一天呢，我们会有非常多很好玩的活动。首先呢，在全天，也就是6月26号当天，我们会有一整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啊。在整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都会充满着各种各样欢乐的这个调调。同时，我们在户外也有很多的惊喜啊。同时，我们先来说一下都有哪些惊喜呢？首先，第一个，在室内，也就是我们的大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我们砸金蛋的活动， 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吗？ 是的，是的，只要你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砸金蛋赢大奖的活动。那都有哪些奖励呢？不知道涛涛最近有没有看世界杯？ 所以要讲的是大力神杯 啊，不是，是我们看世界杯的好伴侣。 嗯 啊，除了啤酒之外，那就是小龙虾。所以说，我们会有这个小龙虾的霸王餐等待着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视频的应该算粉丝们啊，一起来参与。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现场的这些礼物。当然，比如说我们会有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也就是去到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非常的诱惑， 相当诱惑。 对啊，对啊，去到大溪地哦。如果要是得双份礼的话，就可以又吃着小龙虾，然后还去到大溪地啊，这种非常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是一次邀约新旅行啊，非常豪华的这样的大礼了。所以说，赶快在6月26号关注我们整天的特别直播节目。那在整个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还串联着很多很多的场外互动，会有很多我们台的帅哥美女们啊，我们的主持人们都到线下大家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带大家一起来互动活动。 是 比如说一起来做做蛋糕啊，然后一起去观影啊等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啊。所以说各位赶快的多多关注，同时多多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的公众账号。其实刚刚给大家讲到的很多活动啊、礼物啊、奖品啊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所以多多关注它就没有错啦，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一看6月26 26号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刚刚月月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告诉大家，线上线下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活动，大家赶紧在这个有限的几天时间当中来参与进来。那除了告诉大家我们马上要一周岁之外，赶快回归到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主题，因为我们今天迎来一位大来宾，对不对？ 对，是的。哇，为什么说大来宾呢？首先啊，他的这个声音就非常的棒，而且呢被称为是铁质男声。哇哦，我们一起来请我们的嘉宾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侯旭。月月好，涛涛好。 Hello， 欢迎旭哥啊！这个旭哥，我相信他今天来之前应该已经做好了很多要唱歌的准备了，对不对？ 是， 先声夺人。 对，旭哥没关系，那个你离远一点， 离远一点，那个 话筒也是可以收 到 你的声音的。 对，因为你的声音很有磁性。 因为我这个比较袖珍。 不不不，它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哈，再加上你的声音那么的有磁性，所以你去哪里都是可以收得到的，他会追着你走的。 是，然后呢，今天我看到旭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也带了自己的全新的作品来，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这个要不要介绍一下？ 最近啊、一直在忙碌的发新歌、因为我的全新专辑《逃》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我希望所有的里边内容的做音乐作品都能够让我们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满意，喜欢侯旭的歌。因为最近发布的一首新歌叫《我要的世界》，现在很多的网站啊。热度还是蛮高的。 我看到了，热度的确是高，因为我确实是去像网易云啊，然后 QQ 音乐上面有看到很多人都是旭哥的这个铁杆粉丝啊，那留言量也很大。 谢谢， 而且大家都说出了自己听后的一些感受。 谢谢 、那这次也是带着新专辑来，那再次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旭哥。旭哥呢是当今华语乐坛最让人珍惜的好声音，同时呢也被称为是铁质男声，著名的音乐唱作人，以超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以及喉式唱腔，在华语流行乐坛占有了一席之地。同时呢，也有很多很多有张力的作品。那今天呢，他也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现场的演绎哈。刚刚说到了一首歌叫《逃》，这是新专辑里面的， 对， 算是主打歌了。 对， 嗯， 专辑主打歌也是在这首歌说起来是应该是2016年，2016年发行，由我们。公司红之美梦成真音乐，跟大家发行，很快就会得到了大家的反应，就是响应吧，比较支持这首歌，在2017年的开年，就这首歌可以说让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听众都比较喜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打动了内心的世界吧，不断打动了我，也打动了他们的世界，打动了你们的世界，也许你们也爱听。但是我希望呢，继逃之后呢，还有更多出色的歌曲陆陆续续就会和大家见面。因为整张专辑有10多首歌嘛，里边有很多我有以前发的一些歌，比如放弃一切，我在你生命里算什么啊，还有最近比较热的一首歌叫慢慢来吧，这首歌 慢慢来吧， 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这首歌。 所以是那首歌上了那个抖音是吗？ 对，这首歌在抖音上现在转击量已经快到200多万了。突破转击量就是使用量，它的使用量， 就大家用它做这个背景 音 乐还是 这首歌。 对对对， 现在基本上就是让很多人比较认可，因为这首歌慢慢来吧，只有这首歌，整张专辑只有这首歌是我个人词曲完成， 全部都是由自己完成的。 对，是我在2004年自己创作的一首歌， 是 一直没有做。这张专辑正好缺一首快歌，我想呢，那怎么办呢？就是把这首歌给补上吧，作为我的整张专辑的，也是我唯一独立完成的一首作品。后来没想到这首歌做完以后，经过公司的宣传和推广，没想到到了这个 在一些这些啊，现在年轻人喜欢玩的这些地方， 对，抖音平台 备受关注。 我想它是有共鸣的。任何的事情都要慢慢来吧， 嗯、 慢慢去做吧，不能着急。 没错， 对，任何事情都是要悠着劲儿来。 对对 对，你看， 所以我 慢慢来， 对对对。 最开始也说他其实写出来的时候比较早，只是没有把它当做一个，这没有进录音棚，把它当做一个成品去这么录制。 因为在那个年代，04年的时候啊，我是刚刚做完了我的全新专辑《一杯接一杯不哭》那张专辑。 嗯， 因为那张专辑做完以后是由华谊兄弟给我发行。 嗯， 唱片公司给我发行以后，始终就是发行完了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空档的。 嗯， 没有反响。什么动静都没有， 嗯， 我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因为整张专辑是我个人出资制作嘛， 嗯， 也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啊，我个人的心血，好几年的心血， 嗯， 投入这张专辑里，没想到发出去以后一点回响没有，一点办法没有， 嗯， 在那个一段时间。我就写了这首歌叫慢慢来吧。 哦， 算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状态的一个心境， 对，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感觉又用词写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做完以后，我就后来没想到这张专辑反响还不错。 嗯， 那首不哭在中央电视台获得了十大新人的创作奖。 嗯， 一杯接一杯获得了很多，那时候网站还不是特别全的音乐网站都很少、 很少， 哎， 对对。 后来受到了华谊兄弟的大力支持， 嗯， 华谊兄弟唱片的大力支持，公司大力支持，完了又拍了 MV， 有制作宣传。没想到这首歌，同时那张专辑真的没有让我失望， 嗯， 同时火了两首歌，一首不哭，一首一杯接一杯，这两首歌让很多很多的歌迷朋友为之动容，为之喜欢。 嗯， 现在还在传唱。 是，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作品 十多年了，对， 你发自内心的去写你当时的心境，其实是很容易让那些在不同时间段，但是跟你遇到相同状况的朋友有那种共鸣的。所以我觉得音乐这个时间根本就可以去经得住考验的。 对对对对，只要是你有好的作品，只要是你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换成共鸣， 嗯， 让他们能够喜爱你的音乐， 嗯， 赤金子早晚会发光。 哎，没错， 慢慢来吧。 刚刚也是旭哥给我们说了很多自己的新专辑也好，还有自己之前的经历的心路历程哈。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这期节目也是要慢慢来，慢慢听，慢慢的来体味旭哥的这些音乐作品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慢慢来。首先第一首歌刚刚说到了是那个新专辑的逃，大家肯定想一睹为快一下，到底这个铁质男声啊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使用了我们的这个唱吧系统啊，来感受一下这种 KTV 的感觉。因为我们挑战新歌声毕竟是一个非常严肃正经的音乐真人秀节目，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请我们的歌手然后一起来感受这种 KTV 的感觉。第一首逃，各位准备好了吗？ 很久没有唱 KTV 了， 来，我们就在现场，在节目里面来一个现场版的啊直播 KTV。 好 这个深夜有谁陪我买醉，唱下这杯孤独我会想谁，我才知道我回忆的回忆的回忆的全是你，只剩下我自己狼狈，不清这是第几夜不归，残留的几分真情我会给谁，我才知道我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全是你，却留下我自己心碎，我好想逃是你，哪怕只有一秒。 好吧，就这样吧，这是个盗版音乐，而且 KTV 也有盗版。 这说明啊，咱们的歌火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听刚刚的那首歌，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知道吗？ 对对对， 闷闷的。 嗯，可能是我们那个就是确实是唱吧的系统里面的嘛，然后确实也是肯定像我们刚刚涛涛说的这样哈，自然这个火了之后，然后肯定有很多人都会去这个系统当中，然后去唱歌啊什么的时候去点，看来点的人还是不少。 其实这个版本的 MV 版的正版的也有存在、 嗯， 只是我们这个系统可能现在还没有更新啊，很多系统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直播的各位朋友，以后再看到的话就知道怎么去判断了。而且可能很多朋友之前通过各种渠道都听过旭哥的歌， 对， 但是可能看到的都就是你可能真正为他拍摄的那个 MV 的版本，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 对对， 或者说怎么样？ 有，在网上 告诉大家， 这个也有， 是， 只是就是这个版本是因为那时候我这个歌曲出来以后，应该是2017年吗？ 嗯， 刚一出来以后，因为 MV 我还没有跟上，还没有拍摄， 就先歌先火， 对，歌火了以后，当时没办法，可能是就到晚上就钻了这个空子， 是， 对。 然后呢，我们刚才听这个旭哥现场演唱，我觉得就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听得出声音，您自己本来就是非常浑厚的声音嘛。 谢谢。 然后唱歌的时候，那个高音啊，然后一下子那感觉就上来。平时唱歌的话，你需要有那个什么开嗓啊，或者说做准备这个过程吗？ 要有。一定要有这个过程。 是， 哎，我觉得就是每次演出之前，我肯定要清清嗓，或者是多喝水啊，保护嗓子。完了会用一种发声方法把嗓子打开， 是 啊，不能就是你不能就是因为要对工作啊，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嘛，每次上台之前必须要把嗓子喊开，这样式出来的声音音质啊和各方面才会有效果。 是， 对， 是。那这么多年演唱的经历，有没有给自己总结一些比较好的开嗓的方法呀，或者说保护嗓子的好方法？ 保护嗓子最好的办法，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睡眠足 啊， 多喝白开水 啊， 完了以后呢，那个开嗓子呢，就是不要乱喊。 啊、 不要就感觉到我死了喊，它是有方法的， 是 对，有方法的。 确实刚刚一开嗓啊，这声音就特别的亮，就是对，就是真的是一鸣惊人。 哪有，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伴奏可能出来还稍微晚一点，然后一下子就镇住我们了。 是， 对。那其实平时我们在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旭哥是铁，这叫什么铁质男生，而且我觉得就是那种铁血男儿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你一贯的风格，是不是？ 对。 那在这首就是这样的风格之下，是不是就要经常去参加一些比如说那种这种影视剧， 对， 这样的一些音乐？ 目前这么多年出道到现在应该是有300部的影视剧吧。 哇，多少？ 100多部吧。 哇， 对啊 、 这是算少的，这是算少的。 哦，那都哪些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最早的接触的是中央一套的一部非常，那部戏我有点忘记名字了。 因为真的就是 歌名叫 太多了， 100多部。 那个电视剧叫《草原春来早》是写内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他是在草原上怎么样的一个情怀？是这样的一部剧。完了，第二部剧呢，就是冯远征老师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滴血玫瑰》，我唱的一个主题曲。后来就接触了于荣光老师，认识的于荣光老师唱的那部电视剧，大家都可以说家喻户晓。那部电视剧叫抗日剧，叫继《亮剑》之后的第二部剧叫《狼都花》，还有《我的丑娘》，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因为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前一段时间热播的中央一套热播的一部剧叫《阳光下的法庭》，对对，那个、主题曲。人生路是我来试唱的。对， 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现在热播的一些影视剧呢，都会找您做御用的这个主题歌的演唱。你有没有当时就曾经也跟类似于说这制作人去聊一聊，说为什么这么喜欢我的声音吗？ 没有，基本上他们找到我的话，基本上都会是把歌基本上都成型以后，完了再来找我说你的声音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剧 啊， 会来找。一般的都是朋友推荐。或者是他知道我唱过哪些歌，他听到了以后他一定要找到我，是这样。包括《人生路》这部剧，就是导演李洪涛导演，当时就是他做完这个剧，电视剧都拍完了，歌主题曲也都唱完了，后来没有通过，后来没办法又找到我， 来重新来做，来制作，重新来演唱。 啊， 对， 哇，这样应 该这是要一个过程。 这对我跟你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特别骄傲的跟我之前小时候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你们看现在你们看的电视剧都是我唱的主题歌。 没有没有，我从来我都不说很多。 这么低调吗？ 对，很多电视剧，有时候我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哎，那天放了一个剧，正吃着饭呢，很高兴，突然电视就在我头顶上，放了一部，叫《江南初见》。江南初见，那部电视剧，我听这个主题曲怎么声音怎么这么像我呢？我就不敢说，因为我唱太多了，有很多不可能都记住。完了，我旁边朋友说：“那不就是你唱的吗？”我说：“是吗？”他一看，你看字幕打着呢啊，这才知道是我唱的歌。所以说，真的，有时候这个电视剧啊，他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哪天播呀。关键是，就是唱完了以后，有时候半年，有时候一年。我比如说，我最近去年年前我唱的一部剧是谁主演的？我忘了。 你知道，就是真的，就是唱歌太多。 对，唱歌太多。 那个电视剧叫《弃族》，也非常好看的一部电视剧。那个也是抗日的谍战片儿。我唱完了，到现在还没播呢。 对，就像演员一样，演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戏约比较多，然后就是一直排不上那个片的话，他也是可能要很久很久以后，然后才开始上映。 然后 这个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点生疏。 他是要有一个契机的。 对， 时间段的，对。 那看来真的是跟很多的影视剧都很结缘哈，而且我觉得旭哥就好像一个就是很稳的那么。往那儿一站，然后这歌一出来，然后这剧肯定就特别正，然后特别火了。 没有，哪有？ 对， 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刚才跟大家秀出的是在这个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新专辑的一首主打歌，对不对？然后这个今天就来了嘛，我们除了聊到这么多之外，当然也更多的希望能够听到旭哥在现场跟我们来表演一些歌曲，对不对？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还是通过我们唱吧的系统哈，对，有一首叫《不哭》，这个也是我们新专辑里面的吗？ 不是，这首歌。我刚才不说了吗？这首歌在2005年，由华谊兄弟唱片给我发行的这张专辑， 是 这张专辑已经在那里有一张，那里有一张，这张专辑已经过了十几年了，也是《不哭》这首歌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十大新人的肯定。 哇哦，天哪！ 对， 这么金牌的一首歌曲， 对，这首歌很多我。如果一旦唱，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对这首歌非常了解。 那好呀，那我们 不太了解。 我们现在就这样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用声音来唤起我们的记忆。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一首非常好看的一部电视剧 啊，也是想不起来了。 霍思燕和那个谁 啊， 那个谁， 我们就用声音来唤醒一下，好不好？ 叫孽缘，孽缘电视剧叫孽缘。对， 好，那这首 不哭， 侯旭的《不哭》送给大家。 对， 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系统哈，这个《不哭》送给你们， 不哭。 看来真的是不想让大家哭啊。 没事，好事多磨。 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旭哥平时去唱 K 吗？跟朋友？ 我很少。 很少。 因为没有工作原因，因为很少去开卡拉 OK。 是因为在舞台上表演太多了吗？有的时候就其实生活当中就不是那么喜欢唱了，我觉得。 也偶尔也是要有聚会的话也是唱。我一旦唱起来也是一个麦霸。 好嘞，麦霸，我们马上开始了。哎，好吧，那我们继续来跟麦霸聊天。看来今天真的是好事多磨。 我们后台可以把这个歌啊，这个再慢慢 的再试一下，再尝试一下。对，而且现在呢，马上也是到我们的半点了。不过我现在还是好奇啊，旭哥，你平时在去唱 K， 在唱 K 的时候，然后就是会点自己的歌，还是跟一帮朋友就是唱他们的其他的歌？ 我不会唱自己的歌， 不会唱自己的。 我最不在唱 K 的时候，我是特别不喜欢唱自己的作品。 为什么呀？ 对，因为我觉得天天演出也唱，而且自己的作品，我老是觉得有一些遗憾。 我喜欢去挑战别人的音乐作品。 哦， 自己的会觉得有一些遗憾。 对对，我老觉得还缺点什么。 哦， 对。 可是我认识很多歌手，他们真的是就是去 KTV， 然后就唱自己的歌，能唱一晚那种。 真的假的？ 真的。 超级不喜欢唱，除非朋友没办法，他点非要让我唱，非要听，那么没办法就唱。唱完以后，要是我自己选歌的话，会选择很多很多的原因，很多很多的朋友的歌。 选别人的歌。 对， 那您最擅长或者最常点的是哪种类型的呢？ 我最近啊，比较喜欢听和唱山丘。比如说这类的作品，还有齐秦老师的作品，我经常会 李宗盛大哥和齐秦老师。 约在冬季， 那个歌有点太老， 太老了。 我喜欢 涛涛，你是暴露年龄吗？ 唱他的新歌齐秦老师的新歌，比如说《迷路》借根烟鼓声若响 OK， 对。可惜啦，等等，他现在一些新歌很好听。 OK， 那我们下半场继续来唱 K 了。 OK。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现在半点过后，是今天晚上的20:32啊！现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涛涛。 我们今天呢，其实还请到了非常重量级的我们的铁质男生，也就是我们的侯旭老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涛涛、月月，你们好。 欢迎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旭哥一直都在。 对，旭哥一直都在啊。今天给我们秀出了自己的新专辑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节目的。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继续给我们插一段广告。因为呢，在6月26号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呢，也就是我们台，也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的1周岁生日之际，我们会做一个大型的直播，同时呢，还有很多户外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互动，会给大家送上很多的惊喜以及大礼哈。所以说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都有哪些的惊喜。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会有砸金蛋的活动，会有很多丰富的礼物。第一种比较基础版的，就是配合各位晚上去吃嗨啊，边吃嗨边看世界杯的，也就是我们的小龙虾霸王餐。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更大的一些礼物哦，比如说我们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中国，也就是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 5晚8天的自由行，是一个要约新旅行啊，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套餐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主持人会来到线下，然后做一些比如说陪您一起去看电影啊，或者是说呢一起来做我们的生日蛋糕等等啊，很多很多丰富的活动。所以各位呢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当然了，我们说到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涉及到了我们是如何收听收看的，我们涛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棒接的好厉害， 是的， 对对， 嗯。 那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可以登录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我们的官方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当然，除了我们挑战新歌声之外啊，我们其他的节目呢，只要在播出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画面的直播。另外，也是关注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微信号。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呢，可以将调频锁定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也随时可以在行驶的路上来听到我们直播的声音。 嗯，没错啊，有很多很多收听收看的方式。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那今天既然我们的旭哥来到了现场，而且上半场也是给我们比较坎坷啊，只秀了一首歌，那现在开场我们就来震一下各位啊， 直接开唱是吧？ 对，直接开唱，毕竟这声音是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你月月，你还是别报歌名了， 不 报什么我们唱什么吧。 不是刚刚主要OK 可以，那接下来就随机请我们的导播播放一首歌曲好了。这个好刺激啊， 这么任性的吗？ 真的好刺激。 好， 那我们 就为大家演唱这首《没有那么累》。 好，没有那么累， 朋友们。飞。 撕掉虚伪，用真实面对。有时候现实让我无言以对，卸下防备用酒精麻醉。有时候生活需要勇敢面对，就是爱情总不太完美，像风儿一样来了又回，一杯一杯喝碎了心扉。生活的压力总让人疲惫，找一个方法让自己没有那么累，想哭就哭，想睡就睡，痛痛快快一回，找一个方法让自己没有那么累，有时坚强也会落泪，有那么那么几回此生无悔。 谢谢啊，这首歌是我新专辑的一首歌。 撕掉虚伪，用真实面对。有时候现实让我无言以对，卸下防备，用酒精麻醉。生活需要勇敢面对，找一个方法让自己没有那么累，想哭就哭，想睡就睡，痛痛快快一回，找一个方法让自己几回此生无悔，找一个方法让自己没有那么累，想哭就哭，想睡就睡，痛痛快快回，找一个方法让自己 会。此生无悔。 谢谢。 哇哦，我听完全首之后我觉得好享受，特别是因为我跟旭哥的距离是最近的。 嗯， 我看你那个唱歌的状态太放松了，就是。 是吗？ 你根本不用看词的，对不对？ 对。 然后呢，这歌就感觉 这是我的歌，我 也。对对对。但是有的人在唱新歌的时候，他还是会就是词记不住啊。 这首歌也不是新歌了 啊， 也是有几年了，有几年了。 但有的歌手就是怎么着也记不住歌词， 是 吧？ 因为这首歌是也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兄弟，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一个音乐人，他曾经为我们写过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那首《相亲相爱》，他叫丁宇 ， 对，丁宇为我量身创作的这首歌， 哇哦， 叫《没有那么累》， 没有那么累。 哎，这里面好像 还 出现那个谁，金志文 啊，金志文过编曲， 哇塞， 那时候编曲的时候，之前金志文还没有参加《好声音》 哦。 参加完了之后，这作品我跟你说，感觉就瞬间 升值 涨价了， 又升值了。 所以说，给旭哥编曲容易火呀。 哇！我看完这期节目，听完这期节目，估计有很多的制作人、音乐人啊报上门来，我要给旭哥做音乐。对，那这首歌确实啊，我觉得我们的系统也特别的给力，像这种没有那么累，然后这种比较友好的歌曲，就会特别愿意给大家放。 对，因为你知道，我听完之后，我真是觉得有一种就是生活吧，大家都放轻松一点，真的没有你那么累，就是你不要把自己逼到一个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喘息的那么一刻。 是的，我觉得生活就是应该放轻松，简简单单，实实在在，大不了我们这个坎过不去，我们绕一下走，只要是有梦想，只要是能够坚持，早晚有一天会到达，慢慢来，不要着急，其实，不要把自己的包袱背得太沉，跟这首歌写的，想哭就哭，想睡就睡，痛痛快快来一回。 对啊， 这样才是。 我为什么听这歌觉得就是 对， 就也想跟着想哭， 特别解气，是不是？就是特别的，就是很爽，听起来。 对，就是你纠结的东西，你不再纠结了， 就会释然了。 真的不要去想太多， 不要去想太多。对。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这首歌哈，因为我知道是三位老师一起来合作的，包括我们的旭哥，还有金志文，还有丁云三位大咖。那三位老师在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碰撞出一些自己的感悟或者是火花呢？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现在可以回想一下，因为可能有一定年头了。 对， 还 好，因为这个歌写的挺早了，但是制作了以后，发行了以后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个歌比较脱节，因为在那个时期是我的生活状态有些问题，因为那个工作呀，压力大呀，家里的事儿挺多的，因为正好赶上我的叔叔去世，是车祸去世，压力蛮大的。我的这个在不小心的情况下，就是出现的问题，我的脑袋掉了两块头发，很大的两块头发， 就是压力太大。 对，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在心连心演出，那个丁鱼，我们坐在一个车上，他说：“哎呀，哥，他说你怎么了？”我说：“哎呀，我最近事儿太多了，太压力太大了，老觉得累的什么，可能是精神状态各方面都不太好。”他说：“哎呀，你干嘛这么累啊？”他说：“哎，他说哥，我正好你说这个累啊，我正好写了一首歌，叫《没有那么累》，但是还没写完呢。他要不要咱们，你想一想，咱们我说你这样吧，回去你把那歌发给我，旋律啊，大概的东西，完了那个词写的什么样的状态，发给我，我咱们一块儿研究。”这么的，他就发过来了。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旋律，当时我听完以后，我觉得这个旋律好像就是写我，而且包括前面的词，撕掉虚伪，用真实面对。有时候现实是无言以对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不错。后来我说我再加一点，一杯一杯喝碎了心扉啊，有时爱情也不是特别完美，就是慢慢来，就那种感觉。后来写完以后，丁一说不错，哥你这填完的也不错。完了旋律上，我在副歌上我也调整了一下，主歌副歌我再调整了一下，还有我们俩一拍即成，就说那整完了怎么办呢？我说慢慢再想一想怎么整。后来就是说，那就让我让金志文编吧。我说行啊，让小文编吧。就这么的，因为小文我们都很多年的兄弟了，我很多歌都是那时候小文帮我唱伴唱啊，帮我编曲啊，帮我都很多年了嘛。就聊到这首歌，完了给小文打电话，小文说那行，你哥你给发过来吧，把小样 我给你发过来，我说你这首歌手册，我说哥，这个歌小样就是我的，给你唱的。那行，你给我编吧。嗯，啊，编完以后我真的很感动，特别感动。 其实我觉得一首歌能够打动很多人，就是因为创作者自身的经历、自身的感悟，同时自身非常的 好歌。 对， 不但是要碰到好人， 是 词曲写得好，而且要碰到好人去创作唱，还要碰到好人去制作，所以说缺一不可。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能够，能够让大家认可。我相信这首歌一旦专辑新专辑发布以后，这首歌肯定会让大家很多人能够有共鸣。 是，你看我们今天从上半部分聊到现在，每首歌基本上其实都有它后面的一个立意。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会觉得真的很符合。你有想过这张专辑比较适合哪一类人群吗？是就是在城市里打拼啊工作的这一部分的人听比较合适吗？ 只要是你有梦想，只要是你觉得自己，有过不去的坎儿， 是 你就可以去听我这张专辑， 能找到答案， 能找到答案， 很多答案， 哇 哇，很值得期待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曲，既然是点唱的形式，那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再来。 今天真的那么任性吗？ 是的，是的。 还要再唱一首吗？ 是的。 所以接下来会出现哪一首，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起来猜，对。 感觉我们在期待一个惊喜。 是，接下来我们还是 跟世界杯一样，不知道是该哪个球进来。 哎，没错、啊。 对，有可能你以为是 这 个。这 首歌也是我新专辑一首作品，叫《我在你生命里算什么？ Oh. 是由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叫李科为我创作的一首作品。 好、 oh. ，C。这首歌还有没有从来没有公开唱过？ 所以今天第一次 。 哎，好荣幸。 在你生命里算什么？是你无聊时的游戏的寂寞。我在你生命里算什么？给我一个理由，不再让我难过。让我的心火热，又对我冷漠。我在你生命里算什么？带刺的玫瑰手里紧紧握。 这首歌很难唱， 我听着那个调好像都比较高一点啊。 我在你生命里算什么？是你无聊时游戏的寂寞。生命里算什么？给我一个理由，不再让我难过。我在你生命里算什么？ 哇，这歌我听起来我都觉得后半段确实很费劲儿。 对，这首歌非常吃力，非常吃力， 就是那种撕心裂肺，带着一些沧桑和自己感悟的那 种质问， 对，那种质问， 你到底算什么？ 是， 对对对。 那刚刚说这首歌是真的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唱， 对对 对。 那为什么可以把词记得这么清楚？ 但是这首歌确实我那个这首歌比较情有独钟 啊， 因为我的唱法上，和以往别的歌很多都不太一样， 是 因为后边是很爆裂的唱， 嗯， 对 的，今天我还在收着， 这还收着呀，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在最后 破了 最后那一段，如果大家通过画面看的话，就是旭哥一直是基本上是45度往 上扬， 对，因为你要保证那个声音是一直通透的， 而且 唱着， 我最有意思的是我还是坐着唱的， 哇， 这站着唱的话能量会更大， 对对对对对， 哇， 更 好 一点， 那我们下次可以再来再爆发一点啊，下次请我们旭哥再来的时候直接站在那里，然后给大家唱。对，我们想听到更加爆发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旭哥这种能量值，而且好像很多风格都是关于这种比较大气比较恢宏一点，同时呢可能带着很多自身的这种阅历的。那么接下来好像听说在新的专辑里面，就像刚刚你说的，有一首歌还是比较相对细腻一点情感的， 嗯， 而且我们也找到他的 MV 叫我要的世界。 我要的世界现在这首歌 MV 还没有拍摄啊， 嗯， 没有拍啊， 啊 sorry， 啊，我看错了，所以不是这首歌，是慢慢来吧， 是一首快歌， 我刚差点就相信你了， 完了完了， 我以为你说现场你就拍了个 MV， 现场我是想要拍 MV 的，这个画面太精彩了， 你说找到了 MV， 我还挺高兴的，我这 MV 什么时候给我拍的， 好嘞，那这我们就更加期待了， 我们应该是现在能听得到这首歌曲的这个演唱的版本，是吧， 可以啊， 对对对，是的，慢慢来吧， 可以让大家来欣赏一首我要的世界，我觉得蛮好的，嗯， 我要的世界， 对， OK， 现在我们不知道导播那边可不可以 找，这首歌是一首艺术摇滚， 艺术摇滚， 对， 艺术摇滚， 我相信这首歌会让大家能够产生共鸣， 嗯， 很多但是现在这首歌在抖音上转播量也很大， 哦，抖音上转播，你有通过这个来就是让自己拍吗，就比如说自己拍一段自己的歌， 有 哦， 当然有， 那这样你在抖音当中的名字也叫自己本名是不是， 对对， 好，那请我们的所有的听众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视频前的观众哈，一起去抖音去搜一搜找一找， 可以在各大网站都可以听到这个， 嗯，可以找得到，嗯，那现在可以看到可以找到我们的这首 慢慢来吧的 MV， 慢慢来吧，有吗， 哦，对， 有 我们的慢慢来吧， 哦，可以啊， 嗯，我们的 MV 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觉得我。 哇哦，可能是想小秀一下啊，我们现在可以再看一下， 今天给我们卖了很多个关子， 对，今天卖了很多的关子，可以再看一下可不可以， 黑暗中等待触摸不到的黎明，孤独中等待一片失去的天空，一次次遗忘，一次次失控，我要用坚强融化你潮湿的双眸，不后悔曾经有过的那些伤痛，现实中我放弃一切留份感动，一次次懵懂，一次次冲动，我想到未来的路上有你与我同行， 看到的是这个 MV 啊，哎，好像大部分的画面是就是自己在录歌的时候同期拍的吗？还算是后面补拍的？ 补拍的，补拍的， 啊， 对。 一不 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啊，今天我们因为这首歌其实现在在抖音上很多人也用在他在拍摄啊，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本身拍的版本什么样，但现在大家都喜欢去创造一些东西嘛，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哎听到我们今天好听的来自于旭哥的歌曲呢，可以用他这些歌来拍摄你们觉得哎不错的画面来搭配起来。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之前抖音上也会有一些比较大气的歌曲，然后就是配上那种比较恢宏的场面哈、嗯。其实今天如果要是大家看了之后，也搞搞自己的小创作，对，然后把自己喜欢的我们旭哥的歌曲，然后结合着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一起拍摄出来。 是，哎， 嗯， 旭哥平常在演出当中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你经验已经很丰富了，唱歌都非常轻松，但也会有碰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吗？ 当然， 就 是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快帮我解个围。 很多很多这种突发的性很正常，就是都很正常。 嗯， 可能是因为之前呢有些就是环节啊各方面没有搭配好。 嗯， 比如说在台上唱唱着，突然断掉， 伴奏没了， 伴奏没了， 怎么办呀？ 不知道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办呀？ 没办法，我就清唱呗。 哇、 哦， 反而效果还很好。 是、 嗯、 对对对， 嗯，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看了一个那个短视频嘛，就剪很多的歌手在舞台上也出现这种、就是、 很多 对突然伴奏没了怎么办，这就是检验一个歌手是否真唱功的时候。 因为下午排练的时候还好好的、 嗯、 啊，晚上一开场一上台的时候突然音乐就出现问题，这种很正常。 对、 嗯、 但是只要是像我们就经验比较丰富的，那就直接就清唱呗， 是、 嗯、 跟观众互动的清唱。 唱完两句之后会他们会再把音乐放一遍再唱吗？还是 说那是坚决不可能再这样、 哦、 坚决不可能再这样、 嗯、 如果他再不放一遍的话那就太业余了。 嗯， 那就 是 就比如说啊那个出现错误了，出现错误怎么办呢？那跟观众呢我们来一起互动，来我们再清唱， 全场大合唱、 啊、我们清场大合唱、嗯、啊，那他反而效果还很好。 其实这样更吸粉，因为您展现的真的是真正的实力。 还好， 对对对、嗯、那其实今天说了是我们的亮就是我们的旭哥带着自己的新专辑叫逃、嗯、那这次其实也给我们的观众以及我们的听众送来了礼物、嗯、准备了三份自己的新专辑。 因为现在的专辑还没有、 嗯、 那个视频唱片还没有制作出来、 嗯、 是 对，因为新外星过发行这次、 嗯 这是应该是我带来的是我的陶的 EP 嗯 宣传片 EP, 嗯 啊，这是非卖品，但是呢里边呢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陶啊孤鸟啊 嗯 还有我一些老歌 嗯 都在里边、嗯、相信那个这个 EP 呢是我的陶的巡演全国巡演的专门制作的5000张、 嗯、 哦，所以它也是限量的， 对，限量的5000张啊，做完了基本上也快基本上快发完了， 嗯 啊， 对，这是这给大家今天带来一些小礼物吧， 嗯、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哎，没错，那这次呢，我们也是配合着在我们982的活力982的这个官方微博“活力982”啊这个关键词、嗯，然后我们会做一些配合性的宣传，所以请各位多多的关注我们982的微博、微信。那微信的名字就是“关爱青年计划”了。 嗯， 啊，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现在又到了20:57了哈、 嗯。 今天可能这个意外状况有点多，不过没关系，还是欢迎我们的。 还好，我们有一个。非常惊艳的嘉宾， 是的，是的，我们对 慢慢 请我们的旭哥之后再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次给我们带来更加爆发力强的歌曲，好不好？ 好的，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好，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请各位以后继续的关注我们的酒吧，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好，谢谢旭哥，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明天见，拜 拜， 拜拜。 曾经的像流沙花去。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说的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ee